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袁武林，来自新浪微博。目前在微博我主要负责消息箱和直播互动相关的业务。那么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我会给你带来一个即时消息技术方面的一个专栏课程。你可能会比较好奇啊，为什么是来自微博的技术人来讲这个课程？微博的场景里面会用到即时消息相关的一些技术吗？那么在我回答之前呢，先请你思考一个问题吧。除了 QQ 和微信，你知道还有什么 APP 会用到即时消息技术吗？好吧，我直接来回答一下。其实啊，除了 QQ 和微信之外，像陌陌、抖音等直播业务为主的 APP 的话，也都深度使用到了 IM 相关的一些技术。比如说在线学习软件里面的实时在线白板，导航打车软件里面的实时位置共享，以及和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智能家居里面的远程控制这些也都会通过这个 IM 技术来提升人和人以及人和物的一个实时互动性。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包括聊天、直播、在线客服、物联网等这些业务领域在内的所有需要实时互动以及高实时性的这些场景的话呢，都需要也应该用到即时消息技术。那么微博的话呢，因为它比较多重的这个业务需求其实在我们很多的业务里面呢，都应用到了这个即时消息技术。目前的话，像除了我负责的这个消息箱和直播互动业务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业务也逐渐来通过我们提供的这个 IM 通用服务来提升各自业务的这个用户体验。下面呢，我简单的列了一张图这里面的话简单的把那个即时消息技术相关的一些应用场景以及业务功能简单罗列了一下。像聊天类的 QQ 微信，社区类的豆瓣知乎，直播类的 YY 和抖音，以及智能家居类像小米京东以及游戏类的像盛大畅游等等，以及最后我们像交通类的、教学类的这些场景的话，其实都有使用到我们这个即时消息技术。那么你可能会奇怪为什么这么多场景都会用到这个 IM 技术呢？ IM 技术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所以在正式开始讲解技术之前的话我想先从这个应用场景的角度带你了解一下 IM 技术到底是什么，它为互联网带来了哪些巨大的变革，以及自身蕴含着怎样的价值。我们先不妨来看一段旧闻吧。2014年的时候， Facebook 以19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当时火爆的即时通讯工具 WhatsApp。而此时呢， WhatsApp 仅有50名员工是的大家没有听错，也就是说呢，这50名员工人均创造了 3.8 亿美元的一个价值这里我们先不去讨论当时因为谷歌和 Facebook 为了争夺这个 WhatsApp 发起的一个价格战，所以里面其中肯定是有一个比较高的溢价在里面。但是我想说的是说，从另一个侧面我们看到的是，依托于这个即时消息技术的这些社交软件在完成了连接人与人的使命之后体现出来的一个巨大价值。那么同样的价值体现呢，其实也发生在国内。1996年的时候，几名以色列大学生发明的即时通讯工具 ICQ 一时间风靡全球。在三年后的深圳，他的效仿者在中国悄然出现。通过这个熟人关系的快速构建呢，在一票基于这个陌生人关系的网络聊天室中脱颖而出逐渐成为国内社交软件的一个网络巨头。那个时候这个聊天工具还叫 OICQ， 后来更名为 QQ。说到这呢大家应该知道我说的是哪家公司了没错，这家公司叫腾讯。那么在之后的数年里面，腾讯正是通过不断优化升级 IM 相关的这个功能和架构凭借 QQ 和微信这两大 IM 工具牢牢控制了强关系领域的这个社交圈。由此可见这个即时消息技术作为互联网实时互动场景的这个底层架构在整个互动生态圈的价值所在。那么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其实人们对于实时互动的这个要求是越来越高的。于是呢，我们这个即时消息技术不仅仅可以应用在 QQ 微信这样的面向聊天的软件里面它其实还有着很宽广的一个应用场景以及足够的想象力的场景甚至在不知不觉之间呢， IM 系统其实已经根植在我们的互联网生活中成为各大 APP 必不可少的一个模块。那么就像我之前在前面图里面列出的那些业务之外呢，如果你希望在自己的 APP 里面加上一些实时聊天或者弹幕的功能，那么通过这个 IM 云服务商提供的这个 SDK 其实就能很快的实现当然如果需求比较简单你也可以自己动手来写一写比如说 在极客时间的 APP 里面，我们可以加上一个支持大家点对点聊天的一个功能啊，或者呢增加针对某一门课程的这个一个独立的聊天室啊。例子太多了，我就不做一一列举了啊。其实我想说的是 ，IM 它并不是一门仅限于聊天和社交的技术，实际上它已经广泛运用在我们身边形形色色的软件中。随着咱们现在 5G 啊等高速移动网络技术的这个快速推进，网络的速度和稳定性是大幅提升的，我们的网络流量费用呢也在大幅降低。势必呢，我觉得今后还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个软件和 APP 啊，会依托我们这个即时消息这些优势理念，然后加入到我们这个 IM 的大家庭中来啊。毕竟谁不希望所有的互动都能实时触达，而且安全可靠呢？那么应用的场景不同呢，其实 IM 适用的一些解决方案也是不一样的。我们从技术的角度来看 ，IM 在后端的实现上，它其实并不是孤立存在的。那实际上我们可以认为啊，这个即时消息技术啊是众多前后端技术的一个综合体。那只不过和其他业务相比呢，它由于自身使用场景啊，在某些技术点上有更多侧重。那其实在整个 IM 系统的一个实践上呢，也会深度用到像网络呀、数据库呀、缓存啊、加密呀以及消息队列等等这些前后端的必备知识。另外呢，架构设计中也在大规模分布式啊、高并发呀、一致性架构设计等方面有很多成熟的解决方案。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呢，在学习和实践这个 IM 技术的过程中呢，也可以系统化的提升你在这些方面的这个整体的能力啊。那么再说说我自己吧啊，其实我第一次啊接触这个 IM 系统并不是一个和人相关的一个场景啊。当时我就职的公司呢，做的是一个类似于物联网的一个油罐车的实时追踪控制系统啊。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会通过这个 GPS 去实时跟踪油罐车的位置啊，判断这个油罐车呢是否按照我们常规的路线在行进。另外呢，就是说在油罐车到达目的地之后，我们通过我们的系统去远程控制这个开锁和关锁。所以呢，这里的实时交互啊，实际上是车和系统的一个互动啊。当然，这个系统实现上啊，并没有太多的技术挑战，除了 GPS 的漂移纠偏啊，带来一些小小的困扰。啊，其实最大的挑战啊，莫过于说啊，当时调试的时候需要现场去跟车，那个就到处去奔波啊。那么在后来呢，由于这个工作变动啊，逐渐接触到 IM 系统中一些高并发的业务场景啊，千万级的实时在线用户啊，百亿级的消息下推，以及一些突发热点的直线峰值等等。通过这一步一步的踩坑和重构，除了感受到压力之外，我对 IM 系统呢、也是有了更深层次的一个理解。啊，记得几年前啊，由于我们这个消息的图片服务稳定性不太好。图片消息的这个渲染是比较慢的，用户体验也不好。而且呢，由于这个图片流啊和文本流是在同一个 TCP 通道， TCP 的阻塞呢有的时候会影响到文本消息的这个收发啊。所以后来我们对通道做了一次拆分啊，把图片啊、文件啊这些二进制流啊拆到另一个独立的通道，我们的核心通道只用来推送文本消息以及一些缩略图。这样的话呢，大幅的减轻了我们核心通道的压力啊，提升了我们这核心链路的稳定性。同时呢，这个独立的通道啊，其实也缩短了啊客户端到我们文件流的一个链路，这样呢也提升了图片的一个访问性能。但是后来我们这个视频功能上线之后啊，我们发现视频这个首一秒内成功播放率啊比较低。后来分析一下原因啊，原来是我们这个视频文件一般比较大啊。刚才讲到了，为了避免这个通道阻塞呢，我们不会通过这个消息收发的长连接通道来推送，所以之前的策略是啊，我们通过消息通道只下推视频的 ID。当用户真正点击播放的时候呢，我们再从服务端去下载。这种模式的话，虽然解决了这个通道阻塞的问题，但是等播放的时候再去下载呢，其实视频是容易出现卡顿的。因此针对这个视频类的消息呢，我们增加了一个叫 Notify Pro 的一个模式。就是说当客户端收到一条视频类消息的通知的时候呢，它会再向服务器发起一个短连接的拉取的请求。这样的话就能去缓冲前几秒的这个视频的数据，等用户点击播放的时候呢，基本上就能做到秒播了，而较大的提升了我们这个视频消息的一个一秒内的成功播放率。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们要打造一套实时安全稳定的即时消息系统，其实需要深入思考的地方是很多的尤其是作为整个实时交互业务的一个基础设施，我们在扩展性啊、可用性啊、安全性等方面其实都需要有较高的一个保障。比如说某个明星忽然开直播了在线用户数和消息数瞬间暴涨，我们该怎么办？另外就是弱网情况下，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个消息收发失败的一个问题，提升我们消息的到达率？还有就是如何避免我们敏感的聊天内容由于网络劫持等原因而泄露呢？像这种的问题呢，可能有很多的解决方案，但是不同的场景适用的方案可能也不一样 因此呢，在随后的这个内容里啊，我希望能够先系统化的带着你去了解一下一套基础的 IM 系统的整体的构成啊，以及在不同业务场景下可能存在的问题点和瓶颈点，然后我们会从经验的角度出发来和你一起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啊，并且在这一过程里面呢，咱们尽量遵循解决问题的三 W 原则 What, Why, How， 从问题的现象出发，我们去结构化的去分析这个问题的本质原因啊，并且去讨论多种解决问题的优劣和最终的选择啊。我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啊，不仅能让你对这个 M 的核心的构成啊有一个整体的认识，而且呢，能够在各个瓶颈点的分析和后续的实践中呢，形成较为深刻的一个思考和实践能力，逐渐去完善自身关于 IM 系统架构的知识网络。那么我们的课程是这样的，我们的课程呢分成三个模块，基本思路是说，我们先从整体了解，然后呢再细化到每个垂直领域，去了解他们有什么不同啊，然后去关注到一些实践上的关键技术点，最后呢我们再回归到整体面。那这三部分呢，第一部分是基础篇，基础篇里面呢，我们会开始学习一个啊即时消息系统的一个基础的结构，以及如何为你的 APP 加入即时消息的这么一些模块，并且呢，我们会从即时消息系统所适用的业务场景需求出发啊，学习我们这个 IM 系统啊有别于其他业务系统的一些特性功能，比如说实时性啊、安全性啊，以及这些功能的具体的实现。第二部分呢是我们的场景篇，那么在场景篇里面呢，我会挑选啊即时消息技术的几个具体的应用场景。那这些场景呢相对于是比较个性化的，而且在某些特性的技术实现上啊有一定的挑战啊，我会针对这些场景呢比较核心的重点和难点来进行拆分讲解，比如说我们消息的多终端漫游的功能的实现重点啊，以及我们在直播互动这个场景中峰值流量的应对等等。那么第三部分是我们的进阶篇，在进阶篇里面呢，主要是在基础篇的一个即时消息的基础能力之上啊，我会相对的去介绍一些相对更加高级一些的功能啊，比如说和苹果的推送服务怎么对接啊，另外也会更多的关注在即时消息场景里面，比如说在海量消息、高并发以及服务的高可用和服务的保障等方面的一个优化实践。这部分内容呢相对的具有更强的一个通用性啊，其实适用于我们大部分的后端的服务架构啊，对于从事后端服务开发的设计的同学呢应该都会有所收获啊。最后呢，我希望啊通过这个专栏，把我这些年积累到的一些在一线的实战经验做一个梳理和沉淀，也让我们感兴趣的小伙伴能从中真正了解到，在超大用户规模的场景下，我们的即时消息系统经常会碰到的一些问题和容易出瓶颈的环节，以及最终如何通过我们技术的升级和架构上的优化来一一化解。另外，我希望你在掌握即时消息技术的同时呢，还能从这些实际上啊适用于大部分互联网后端业务的这个技术点和架构思想中，能体会到这个技术的互通性，通过这个思考和沉淀呢，形成自己的一套后端的架构知识体系啊，并且能够实际运用到自己的业务或者系统中去，好吧？那么最后给大家留一个思考题吧啊，除了前面我提到的这个聊天啊、直播互动啊、物联网等这些场景，那你生活中接触到的还有哪些场景也比较适合用到这个即时消息技术呢？好，你可以给我留言，我们一起在留言区来讨论。感谢你的收听。